阅读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崇祯得知洪承畴已经绝食而死，痛哭不已。随后他又与陈新甲谈到与清军议和之事，崇祯希望马绍愚能尽快将议和仪式办妥。崇祯继续问陈新甲：马绍愚如有密报来京，万不可泄露一字。陈新甲答道：是是，此等事自当万分机密。崇祯又说：朕已再三嘱咐，每次给卿手谕，看后即焚，请万物稍有疏忽。陈新甲答道：臣以努顿之才，合蒙知遇之恩，唯望做皇上成为忠心英主，所以凡是皇上此类密旨，随看随焚，一字也不是留存于天壤之间。崇祯说道：先生出去吧，关外倘有消息，即便奏朕知道。陈新甲连声说道：是。随即叩头辞出。几天以后，礼部关于洪承畴的各项褒中荣典已经提奏皇帝，奉旨火速赶办。这些荣典事项包括赐谥忠烈、赠太子太保、赐祭九坛、在京城和洪的福建家乡建立祠堂。礼部与工部会商之后合奏皇帝，京城的祠堂建立在正阳门月城中的东边。明朝最崇奉关羽，敕封挟天大帝，全国到处都有关帝庙。建在正阳门月城中的西边的关帝庙在京城十分有名。如今奉旨在月城中的东边建一昭忠祠，分明有以洪氏配关羽的意思。在洪承畴开始吃东西的第二天，范文成到三官庙中看他。范文成同他谈了许多关于古今成败的道理，说明明朝种种弊政必然日趋衰亡，劝他投降。但是洪承畴很少回答，偶尔说话仍然说他身为明朝大臣绝不投降，唯求速死。为着保持大臣体统，洪承畴对范文成来时不迎，去时不送。 范文成对他的傲慢无礼虽不计较，但心中很不舒服。同他见面之后，范文成去清宁宫集见皇太极，面奏劝说洪承畴投降的结果。皇太极问道：洪承畴仍求速死，朕自然不会杀他。你看啊，他会在看守不严的时候用别的法自尽吗？范文成说：请陛下放心，以臣看来，洪承畴不会死了，以后不必看守得很严，让他自由自在好了。皇太极闻听，面露笑容问道：哼，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再自尽了？范文成说：洪承畴被俘之后蓬头垢面，却有求死之心，昨晚稍尽饮食，即重有求生之意。今日臣与他谈话时，虽然他对臣傲慢无礼，仍说受南朝皇帝深恩，唯愿速死，但是有梁上灰尘落在他的袍袖上，得立刻将灰尘弹去。洪承畴连袍袖上的清洁上如此爱惜，岂有不自惜性命之理？皇太极闻听，哈哈大笑说：好，这话说得很是啊，他一定会想，但是不要逼得太紧，不要催他剃头，缓些日子无妨啊。几天以后，洪承畴已有愿意投降的表示，清朝政府就给他安置到有两进院落的宅子里。除了曾在三官庙中陪伴他的颇为温柔体贴，使他感到称心的娇仆白如玉仍在身边之外，又给他派来两个仆人，一个马夫，一个管洗衣做针线的女仆，一个很会烹调的厨师，还有一个管做粗活的仆人。一切的开销都不用洪承畴担心，日常也有官员们前来看他，但是他因身份未定避免回拜。但有时想起老母和家中的许多亲人，想起故国，想起祖宗坟墓，尤其想到崇祯皇帝，心中感到惭愧心酸，甚至隐隐刺痛。但是近来在平常时候有满洲官员们前来看他，他倒是谈笑自若，没有忧其外露。有时忠义之心，忧戚之感，重新扰乱他的心中平静，但是他强颜为欢，不想在满洲臣僚面前流露出这种心情。他对于饮食逐渐讲究，对于整洁的习惯也几乎完全恢复了。洪承畴对于自己自幼读圣贤之书，受忠义之教，落到这个下场，还是觉得羞耻。他不禁发出了恨声，不断的长叹。但是奇怪的是，这时如果他有心自尽，很容易为国成仁，然而他根本不再有自尽的想法了。这天午饭后不久，正当崇祯在乾清宫为洪承畴写祭文的时候，范文成差一位秘书院的官员前来见洪，告诉他说明天上午皇上要在大政殿召见他同祖大寿等，请他今儿个剃头，并说一应需用衣帽随后送到。虽然这是洪承畴意料之中必有的事儿，但却仍然不免在心中猛然震动。这位官员向他深深作揖致贺，说他必受到皇上重用。洪承畴则赶快还礼，脸上的表情却是似笑似哭，喃喃的不能回答出一句胡论的话来。刚送走这位官员，有人就送来了衣帽靴鞋，并送来了一个衣服整洁梳着大辫子的年轻剃头匠。那剃头匠向洪承畴磕了个头说：大学士范大人命小人来给大人剃头。 洪承畴沉默片刻，把手一挥说：“知道了，你出去等等。”剃头匠退出之后，洪承畴坐在椅子里默然不动。他过了好长一阵，仍然是双眼直直地望着墙壁。虽然他已经决定投降，但是剃头这事儿竟给他蓦然带来很深的精神痛苦。这样的矛盾心情和痛苦，也许像祖大寿一类武将们比较少有。洪承畴在童年时就读了《孝经》，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话背得烂熟。如果是为国殉节这一句古圣贤的话，就可以不讲，而只讲尽忠即是尽孝。但如今他是做叛国降臣，剃头就是背叛了古圣先王之志，背叛了华夏之习，背叛了祖宗和父母啊！一旦剃头，生前何面目再见流落满洲的旧属，死后何面目再见祖宗呢？然而洪承畴心中明白，既然已经投降，不随满洲习俗是不可能的，在这件事上稍有抗拒，便会被认为是怀有二心，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洪承畴正在衡量利害，白如玉来到他的身边，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老爷，快剃头吧，听说范大人马上就要来到，与老爷商量明日觐见憨王之事。”洪承畴嗯了一声，点了下头。白如玉掀开了一半帘子，探出头去，把手一招，随即满洲剃头匠把盆架子搬了进来，放在比较亮的地方。这架子下边是木架子，有四条腿，都漆得红明红明的，上边放着铁炉，形似罐子，下有炉门，燃着木炭，上边接一个约有半尺高的黄铜围裙。他端来盛有热水的擦得光亮的白铜脸盆，放在黄铜围圈上。脸盆背后的朱红高架旁挂着荡刀布，中间悬着一面青铜镜。剃头匠本来还有一只特制的凳子，如同架子合成一担，可以用扁担挑着走。因为洪承畴的屋中有更为舒适的椅子，所以不曾将那只凳子搬进屋来。剃头匠把一把椅子放在盆架前边，请洪承畴坐上去，俯下腰身替他用热水慢慢地洗拭要剃去的头发和两腮的胡须。洪承畴对剃头这事儿完全陌生，只好听从剃头匠的摆布。洗过之后，剃头匠将盆架向后移远一点，取出刀子在荡刀布上荡了几下，开始为洪承畴剃头。这刀子是真快呀，只听得刷刷两下，额上的头发已经去了一片，露出青色的头皮。洪承畴在镜中观见，赶快闭了眼睛。剃头匠为他剃光了脑壳下边的周围头发，剃了双鬓和两腮，又刮了脸，还将上唇和下颌的胡须修剃得整整齐齐，然后把洪承畴留下的头发梳成了一条辫子，松松地盘在头上。洪承畴睁眼看着铜镜子里的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比原来年轻了十年，但不禁心中一酸，赶快把眼光避开镜子，暗自叹道：“从此，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洪承畴正要起身，剃头匠轻声说：“请老爷再坐一阵儿。” 随即这个年轻人用两个大拇指在洪承畴的两眉之间轻巧地对着向外按摩几下，又用松松的空拳轻捶两下，然后转到洪承畴的背后轻捶他的背脊和双肩，捶了一阵又蹲下去捶他的双腿，站起来捶他的两只胳膊。剃头匠的两只手十分的轻巧熟练，时而用实心拳，时而用空心拳，时而一空一实，时而变为窝掌，时而使用拳心，时而又变为竖拳。由于手势的变化，快慢的变化，使锤的声音节奏变化悦耳，被锤者身体和四肢感得舒服轻松。洪承畴以为已经锤毙，不料剃头匠把他右手每个指头拉直，猛地一拽又一屈，使每颗指头发出一声响，然后把这小胳膊屈起来拉直，猛地一拽也发出响声，再把小胳膊屈起来，冷不防地在肘弯处捏一下，使这胳膊猛一酸麻，随即恢复正常。而这酸麻之中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他把洪承畴的左手和左胳膊同样的摆弄一遍。剃头匠看见洪承畴面露微笑，眼睛半睁，似有睡意，这就知道洪承畴是觉得舒服了，便索性把洪承畴放倒椅背之上，抱起他的腰举一举，使洪承畴的腰窝和这下脊骨也觉得柔和。接着又扶着他坐直身子，在他肩上轻捶几下，冷不防地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在他的下颌下边按照穴位轻轻一捏，洪承畴蓦然昏晕，浑身一晃，刹那苏醒，但是顿觉头脑清爽，眼光明亮。剃头匠又替他仔细地掏了耳朵，然后向他去了右膝打牵，陪笑说：老爷请起，过几天小人再来给老爷剃头刮脸。洪承畴刚起身，白如玉就将一个红纸封子赏给剃头匠，剃头匠接到手里，猜到是一两银子，赶快向洪承畴跪下叩头说：谢老爷的赏，要不是老爷今日第一次剃头，小人也不敢接赏，这是讨个吉利，也为老爷恭喜。老爷福大命大，逢凶化吉，从此吉星高照，前程似锦，沐浴皇恩，富贵无边。白如玉等剃头匠走后，用一绸帕将剃下来的长发和以后不会再用到的网巾包起来，放进了洪承畴床头的小箱子里，然后侍候主人更换了衣服。洪承畴平日认为自己生长在衣冠文物之邦，很蔑视满洲的衣帽，称之为夷狄之服。他常骂满洲人的帽子后边拖着臀尾，袖袍做马蹄形，这都是自居于走兽之伦。现在他自己穿戴起来，对着镜子一看，露出了一丝苦笑。正要暂时仍旧换上旧服，外边仆人来禀，内院大学士范大人驾到。洪承畴赶快奔出二门外相迎，心里说道：幸好换上了满洲衣帽。洪承畴本来要迎出大门的，但看见范文成已经进到大门内，就抢到范文成的面前，深深一揖说道：汝承罔顾，实不敢当啊。范文成赶快还衣，陪笑着说：九老是前辈，今后领教之处甚多，何必过谦。二人并肩走到二门阶下，洪承畴又做了一揖，说了一声请。范文成还了一揖，登阶入门。到了上房阶下，洪承畴又同样礼让，上了台阶以后到门口又作揖，让范文成先走一步。到了上房正间， 洪承畴右左翼，请范文成在东边客座坐下，而自己在西边主座落座。仆人献茶之后，洪承畴稍微欠欠身，陪笑着说：“ 学生以戴罪之身，未便登门拜谒，务请大人海涵呐。” 范文成答：“不敢不敢，老先生来到盛京，朝野十分重视，皇上恩情隆沃，以礼相待，且推心置腹，给予重用。明日召见之后，老先生即是皇亲大臣，得展京纶矣。”随即范文成把明日朝见的礼节向洪承畴嘱咐一番。正说话间，一个仆人匆匆进来，向洪承畴禀道：“请老爷赶快接旨。”洪承畴不知何事，心中砰砰乱跳，赶快奔出迎接。范文成趁此时避立一边。那来的是一位御前侍卫，手捧黄缎包袱，昂然走进上房，正中面南而立，等洪承畴跟进来，跪在地上。来人用生硬的汉语说道：“ 皇上口谕，洪承畴孤身在此，一物尚多未备，朕心常在念中。目前虽然已交五月，但关外还会有寒气袭来。今次洪承畴貂皮马褂一件，以备不时御寒之需。” 跪在地上的洪承畴连忙呼叫谢恩，又叩了仨头，然后双手捧接包袱，恭敬起身，把这包袱放在八仙桌后的条几正中间，又是躬身一拜。御前侍卫没有停留，随即回宫了。洪承畴送走了御前侍卫，回进上房，对范文成说：“ 皇上朕乃不世之主也。” 这天晚上，洪承畴的心情极不平静，他坐在灯下很久，思考明儿个上午跪在大清门外，自己该如何说那些有罪的话，然后被引到大正殿前跪下，大清皇帝可能问些什么话，他自个儿该如何回答。虽然他做官多年，身居高位，熟于从容应对，可是明天是以降臣身份面对新主，不能说半句不得体之话，更不能答错了。当他在反复考虑和默记一些重要语言的时候，虽然不知道崇祯皇帝正在那边反复诵读修改好的祭文，而在哽咽饮泣，甚至伏案痛哭，但是洪承畴明白，大明皇帝和朝野都必以为他已慷慨尽节，所以他的心中自愧自恨。白如玉每到晚上就博施脂粉，在他们这种人叫做上妆，别人也不以为奇。这时他轻轻地来到洪承畴的身边，小声说：“ 老爷，时候不早了，您快上床歇息吧，明儿个还要上朝呢。” 洪承畴长叹一声，在白如玉的服侍下脱衣上床，但是他倚在枕上想起了一件心事，便打开床头小箱，取出了那张在箭车上写的绝命诗稿，就着灯上烧掉了，然后又将包着网巾和头发的小包取出，交给如玉说：“ 你拿出去，现在就悄悄烧掉吧。” 如玉问：“老爷，不留个念物吗？” 洪承畴摇摇头，语气沉重地说：“ 什么念物？从此以后，同故国、同君亲、同祖宗，一刀两断。